驰骋北疆，漫步薰衣草花海，在草原上点篝火烤全羊，和1039俱乐部一起体验恣意畅快的游牧生活。咨询电话400-606-1039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继续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 来了您嘞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维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铜林传》。 神枪镇八方，断灯断红亮。一开始以为着富商不敢回北京，在建山这一待，这不也保险吗？隐姓埋名你就待着呗。哎，后来发现不是那么回事，这富商野心勃勃，私立招贤馆，招兵买马，积草屯粮，要反对朝廷。这下段三爷害怕了，来找二哥来。二哥，你这么干可不行，你对不起我，这将来叫官府知道了，我们一家子都活不了，你哪能这么干？英王富昌又说，我呀不这么干不行啊，咱俩处境不一样。兄弟你放心，将来我肯定能夺过江山来，夺过江山你就是一字并肩王，你就是一国的亲王，我忘不了你的大恩。之后英王越搞越大，哥俩的感情就有点疏远了。有一次哥俩见了面了，段三爷跟英王在谈话之中满腹牢骚，英王富昌呢为了安慰段三爷就说，兄弟，你二哥不是没心的人，当初的事情都在那摆着呢，没有你姓段的，没有我富昌，没有你段灯段红亮，没有我这一家子，饿也得饿死，冻也得冻死，我之所以有今日都是兄弟你给的。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叫喝水不忘打井的人，受人点水恩须当涌泉报，我什么时候也忘不了兄弟你。哎，如果你不放心咱怎么办？我给你立个字据，出个手续。段灯说，二哥你喝醉了吧，用得着吗？咱哥俩谁跟谁？啊，不不不不不不，这世道险恶， 人心不古啊。咱们这个人就是这样，都是锦上添花，很少学理送炭。再者说，画龙画虎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呢。这人是有变化的。为了证实二哥我说话算数，我必须给你立个字据。段三爷也拦不住他，用一方绢帕他给出的字据，大致的意思是说，我富昌不管到了何时何地何年何月，也要报答我兄弟的知遇和救命之恩。如果口不应心，说话不算数，我是死于乱刀之下，天地不容。当当当当当，把中指刻破写的，同时把印盖上，交给段三爷，兄弟你拿着好好保存。你二哥有时候说话不算话，要对不起兄弟，你就拿这个质问我，拿这个给我提醒。这是多少年以前的事了，这哥俩的感情就这么好。今天段三爷来了，富昌能不热情款待吗？发自内心呐、真想段三爷，眼泪掉下来了。那么大岁数了，进了天王殿，椅子挨着椅子，手拉着手，富昌还问呢，我弟妹怎么不来呀？一块到剑山住些日子。老三呐，你哪一次来都是来去匆匆，这次例外，想走二哥也不放你，必须把你留下多住些日子。好吧，二哥，你看我手下人把小包都拿了，里头是我换洗的衣服，我要不想长期住，拎这干什么？我想二哥，真想多住些日子。哎呀，好，好极了。三弟，明天我陪着你为剑山转一转，你看看这几年咱们剑山发展迅速，修建的太阔了，又开辟出很多很多荒地，让你高高兴。好好好，段三爷点头，好，我一定要参观，一定看看。二哥呀，那是明天的事儿，咱们先说说眼前的事儿。刚才我一进五朝门，发现天灯杆子上吊着仨人，还要乱箭把他们射死，故此我喊了一声别射。我想问问那仨人是谁呀？嗨，老三呐，真气杀人也。那上面吊着一老二小，那老的就是天险庄的庄主谭孝龙君陶元陶洞天，俩年轻的，一个是凌元，一个是陶秀。他原来如此，为什么把他们射死？哎呀，一言难尽。他们是官府的走狗，想要进我的剑山摸底。摸什么底呀？摸摸是同林是死是活，我能饶他们吗？那老匹夫还伤了我手下无数员大将，是可忍孰不可忍，因此按剑山的规矩要把他乱箭射死。哦，二哥呀，您知道我跟陶元什么关系吗？你跟陶元还有关系，那究竟怎么回事？实话跟您说了吧，陶元并非旁人，是我姐夫，我姐姐嫁给他了。 他儿子是我外甥。二哥，您看怎么办吧？能不能赏兄弟我个脸，把他们给放了？别的要求我没有，仅此一项，你表个态吧。这英王一听可为了难喽，啊，这里边还有这个套头，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？答应了吧，怕全山的人反对；不答应，我三弟对我太好啊，没他我哪有今天呢？英王这么一犹豫，云台剑客燕普、大帅谭天、谭桂林、妖道杜清风等等众人都在旁边看着，而且听得真而且真，别人都没言语。杜清风这个人呢，爱说话，可一看英王一犹豫，这事儿玄乎，要把桃园他们给放了，对剑山太有危害了。杜清风往前走了两步，口诵佛号：无量天尊。王爷，我说几句，您了可千万不能把桃园给放了。这个老匹夫胳膊肘往外拐，吊炮往里揍，甘心充当官府的爪牙，进剑山看您是假，探听同林的死活是真，明目张胆跟剑山为仇作对，您怎么能放了他呢？倘若把他给放了，放虎归山必要伤人呐。王爷，您可别动摇啊。这个话还没等说完了，就瞧这个左脸蛋子上，啪！这个耳刮子揍的这个脆快，把杜清风揍的眼前冒金星，一蹦多高啊！我两发，我谁敢打我？抬头一看谁呀？段三爷段登。段三爷指着他鼻子：杜清风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我跟我二哥说话，我们哥俩商量事儿，哪有你说话的地方？嗯，你充其量无非是剑山的一名战变将军，臭名昭著，不自量力啊，多嘴多舌，可恶之极。你再说一句，你要再说一句，我就把你废在这儿，你信不信？ 我， 你看这个杜清风啊，人缘是不怎么的，挺臭。原因呢，他本身这品质就不太好，他教了仨徒弟都是采花贼，就是武林同道剑山的同仁对他都嗤之以鼻，不爱搭理他。要按说杜清风那是剑客的身份，功夫可不弱呀，人缘不好啊，所以屈就一名战殿将军。哎，尽管这样，英王对他还比较器重，相处这么长时间了，你看富昌啊很少责备他，就对他不满意不言语到头了，也不能说伸手就打呀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杜清风挨了个嘴巴子，实在无地自容啊。 这家脑筋蹦起多高了，眉梢挑了挑，把后槽牙咬得嘎吱吱响，真想跟段三爷翻脸，但是一看英王在这儿呢，他没敢，捂着脸蛋子瞅着英王，那意思王爷你看怎么办吧，我可挨了揍了。对于杜清风挨这嘴巴子，人们的想法看法不一致。你像请来这些人这么一看呢，对段三爷极为不满，认为段三爷太过分了，你不管跟英王多好的交情，你也得给旁人留点脸面，那是70多岁的人了，你举手就打，这太过分了吧。可有一些人暗中高兴，心说什么该，你看杜清风摇头晃屁话，简直装不下你了，你这种好出风头的人呢，没人揍你怎么能行呢，神鬼怕恶人，今儿个你自讨苦吃。这帮人幸灾乐祸，连大帅谭天谭桂林都心中暗笑，谭大帅心说该，打得好，再多揍两下才好呢。你看在这个场合，英王没表态，本帅没言语，军师没说话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这个地方有你说话的必要吗？打你这是应该的，大帅都心里这么想。这英王为难了，这他一看杜清风那意思是叫自己啊给评评理，你说这边是我的三弟，我三弟把你揍了，我能向着你吗？心说打了，哎，就打了吧，哪怕过三过五没人的时候我再安慰你呢，这时候我不能让我三弟心里不痛快。英王把脸往下一沉，破例的把桌子一拍，啪，杜清风真是不识好歹，我三弟打你应该的，还不退了下去。喂，这杜清风这跟头栽的这个爆，气的是五脏冒火，七窍生烟。英王发话不敢不听，暗气暗憋，往后退了两步。段三爷一看，哎，杜清风就这么走了吗？哎，杜清风心说不这么走还怎么的，还揍我第二回吗？三爷您什么意思？我杜清风你怎么不懂礼貌，按你的所作所为犯下大不敬的罪，你懂得什么叫大不敬的罪吗？英王没说话，你先说话了，这叫以小反上。我跟我二哥莫逆的交情，我二哥将来成了事，他是皇帝，我就是一字并肩王，我是一国的亲王，饶了你了，你连个谢字都没有，你就这么走了吗？还不过来谢过英王不斩之恩。你看这段登得理还不让人，杜清风万般无奈，只好转回身到了英王近前，无量天尊，谢王爷不斩之恩。英王点了点头，算了算了算了算了，谢我不谢我的都是小事儿，本应当严厉处置你，要不是我三弟说几句好话， 我焉能饶你？去向我三弟赔礼。杜清风一看我挨揍了，我还得给他赔礼。哎呦，可把他气的恨不能趴到天王殿上。没办法，来到段三爷近前。三爷，方才我说话有点过分，望三爷别生我的气，大人不见小人怪，我谢谢您了。嗯，杜清风挺大岁数了，望我说话呢掂掂分量啊，下不为例，下去吧。哎，是。杜清风回归本队，心中暗想，姓段的这笔账咱先记上，你等着我的，我这口气要不出来，我要不把你一家子斩尽杀绝，我誓不为人。这就应了那句话了，宁愿得罪十个君子，别得罪一个小人呢。您呐，您生活的社会上，您可留神这小人。一般的人说几句玩笑，闹点误会，甚至口角一顿不奇怪，这个事儿过去就过去了。唯独这个小人则不然，他记得心里的耿耿于怀，想办法他要报复。这杜清风就是这号的人呢。其实段三爷看得清清楚楚的，也不怕他，你能把我怎么的？经过这场风波，谁也不言语了。段三爷转回身来问英王，二哥，刚才我说那话您没忘吧？我不求旁的，我求您赏我个脸儿，把桃园给放了行不行？英王一看，这怎么办呢？我不能一个人做主。一看谭天在旁边呢，谭大帅说话举足轻重啊，我得争取争取意见。大帅，你看这个事儿怎么办好呢？你看谭天跟杜清风不对付，杜清风挨揍他幸灾乐祸，跟这件事情是两回事儿。那怎么说谭天是向着英王向着剑山的，一听英王问他，谭天说话了，王爷，你要问臣我的意见，不能放，不能放。杜清风方才所说不是没有道理，老匹夫桃园那是咱们剑山的仇人，纵虎归山必要伤人，王爷，可我的意见是这样，大主意您拿，您愿意放我也不反对。这话说得多圆滑呀，表明了态度，把这事又推给英王了。英王看得出，如果把桃园给放了，就引起剑山军师大帅所有人的反对。我能因为一个断灯把这些人给得罪了吗？我靠着他们打天下呢。转回身把嘴一咧，三弟呀、啊、哎，怎么说呢，哥哥对不起你，除了这件事之外，你提任何要求，二哥连啵儿都不打。我要稍微一撕了，我对不起朋友。公是公，私是私啊。兄弟，这事二哥太为难了。什么？二哥，这点面子不给我。哎？什么我也求不着你，我就求你这件事儿。二哥，你再说一句吧，